講得實咧，會加多到減少，你傻嘅。所以我聽嘢唔中意，到你講完你個我唔中意。 咁嘅好嘢。 佢要加多減少都冇啊，講啲一模一樣嘅唔會嘅。 你講下細個時又點啊？細個點樣識阿老公、阿老伯、阿爸啊？ 細個咩 啊？你點樣識阿爸啊？阿爸嗰個人。阿爸個人點嘅啫？阿容偉咩？嗰日阿容偉強都話想知道啊！阿爸佢話唔記得阿爸喎，阿爸點嘅啫？ 容偉強咩？ 想知道阿爸啊，多知多啲阿爸啲嘢啊，講下。 你知道？ 想知道多啲阿爸嘅嘢啊，叫你講下。嗰度聽下。 邊個？阿偉。 係啊。哦，係咪佢講就咁講？ 佢冇問我， 我 點講啊？ 我都唔，你而家問啦，你講俾我聽，我同佢講。 你有幾多見到佢啊？嚇！ 佢今次嚟探我哋啩？ 費事唔好講啦，講你咪發鬼。 唔講啦，你唔講就冇人知。 阿伯個人點咁啊？ 靚仔， 係咪好勤力噶？係咪好勤力噶？ 唉，唔好理啦，唔講啦，過幾十年啦。 你結婚幾多年啊？同阿爸。 嚇！ 你幾多歲結同阿爸結婚噶？ 唔知咪廿三咧。 你廿三歲結婚啊？哦，你幾多歲落香港啊？ 日本仔時代真衰啦，實死啦！ 一九四幾年啦，嗬？1939-1940年啦。 有張結婚書，我哋抌咗咗喎。係啊。死咗抌落去把鬼咩？有噶，我哋有噶。 哦。喺香港結婚啊？ 幾時幾日？乜名咁？ 加拜天地啊！ 邊度鄉下咁有噶？有結婚書噶？ 加拜天地啊！ 啊！ 交拜天地啊！有冇媒人噶？ 梗係有啦。 三書六禮喎。 咁啊，加有媒人啦，你做咁啊？咁加你啦，嗰客入嚟啊！ 揸住把遮啊，一梳梳到尾。 我哋嗰時唔興噶嘛。 唔興嘅咩？ 我哋而家咁啊！哎，中意同你住埋，唔中意分開，唔中意住埋就分咯。 嗰時唔係啊，嗰時啲師禮全家啊嘛，係嘛？ 舊時有啲人好迷信噶嘛。 咁啊？ 點啊？迷信法嗰度聽下。 啊！ 迷信啊！ 點樣迷信啊？講嚟聽下。 即係與世都樣都迷信咁啊！即係又 拜神。 講下俾你記唔記得你結婚嗰日點啊？ 拜神，拜偶像。 你約就唔好嘢啦，唔好再講俾人聽你個偶像，唔記得啦而家。 咁你嗰日咁啊結婚點啊？又嚟啊？有冇啊搶新？ 有冇著婚紗啊？ 係有冇著婚紗啊？ 著裙。 著裙裙唔係著婚紗。 我著裙裙啊！哦，你咁你買又租噶？ 梗係買，梗係續買嘅，做個差單做咩？ 咁你而家佢裙裙唔見咗？ 啊，裙裙去邊係啊？ 舊時人咩？咁講究啊！ 咁個裙裙咧喺邊啊？冇影相啊！結婚嗰陣，有冇影相啊？ 好似都唔興嘅，乜差都冇嘅。 哦。你記得乜嘢啊？咁嗰日你結婚？ 啊，上就八十幾年啦，上八十年。 啊，唔係啊，八十年結咗婚。 就嚟八十年啦，咁都。 我哋十幾歲結婚，你啲狗，你今年先92歲啫嘛。 我嗰時比較興啊啲嘢啊，邊有咁。 你92歲啫嘛，而家你。 邊有咁先進啊？真係係。第一件你冇先進，第二你咪有錢買。你都唔得咁啊！ 我中意買乜就中意買乜，中意買乜就買啦。 可以上網買添喎而家。 講埋啲廢話。 又話廢話。 梗 係 廢話啦。 唔係咁啊，咁有冇話咩咩開門利是嗰啲乜嘢啊？結婚嗰日。 三生九禮啊嘛。 有啦。 梗係有啦，黃靚女幾多人？ 係啊，好靚女。 之神幾多人追啊？你唔知啊？ 嗰啲係俗禮啦。 要一柱香。 嗰啲咩俗禮啊？講嚟聽下，記唔記得？ 咁你話有冇咩嗰啲咪俗禮咯？ 有冇咩 啫？有啲乜嘢？講嚟聽下，記唔記得啊？ 你頭先講咩唔記得咗？ 三 書六禮嗰啲啊，有冇啊？ 嚇！ 三書六禮啊，有冇啊？ 有噶。 我嚟聽下，咁啊點三書六禮法記唔記得啊？ 都冇曬，我都抌曬嘅啫。 打麻雀輸得輸清光。 我冇啊，而家冇啊。 嗰啲三書六禮係紙嚟嘅咩？ 嚇！ 係咩叫三書六禮？講嚟聽下。 一塊嘢咁嘅，我真係唔記得咗一塊嘢。好似有個嘢載住咁樣，唔知係咪咧？ 哦。 好似有個盤載住嘅過禮嗰陣時。 哦。 唔記得啦，唔好講啦，唔記得。 咁啊，點識阿爸啊？ 哎呀，冇問啦。 係做乜嘢傾偈啊？特登嚟咁遠嚟喎，真係啊！ 傾偈，知道點啊？ 咪問下你啦，訪問下你。 專登話俾阿我話俾阿 容偉強聽，孫聽係啊。原來阿婆婆係咁，阿曾太婆係咁嘅，太婆。 太嫲 大婆。 你呢只阿婆，你咪幾幸福啊？四喂， 太嫲， 喂。四代同堂啊！你 第日我樣都冇命，有命都娶你一個唔夠啊！ 又講粗口，何必講粗口啊？你管唔到講粗口。你即係喂，叫阿紅抌呢本書之後，你班友咧成日喺度講粗口。 唉！ 你班你睇下你，喂阿婆，原來你嘅愛叫小喇叭。 咩啊？ 都喺度小喇叭。本書擺喺度，呢個就係你嚟啊，阿婆。 有冇啲廢話？ 愛叫的小喇叭。你後面仲有本書喎，一見阿貴有位送俾你本書，愛叫的小喇叭。 咁又唔好賴曬人哋。 本書嚟嘅喎，真係喎。 係啊，出嚟咩睇？笑死佢！ 佢 係見到諗笑死佢。 幾時見到阿貴啊？懟本書俾阿貴，送本書俾你，唔該你掂住。愛叫的小喇叭。 唉，你廢話 算啦！唔好走開，繼續傾偈。嗱，阿媽，嗱，老實講句啦，陣間咧， 專你笑笑嚟到， 你快坐低。阿媽，坐低傾偈啊！ 唉，出聲嘛，你答下啦，係嘛？ 啊，入房傾咁樣。我想坐嗰度，好繼續傾。 阿媽，阿媽，麻煩曬，不亂跑啊，開咗支前腳啊， 我。慢走。 勁啊！愛叫得小喇叭。 鬼叫咁聲。 人家 嗰陣時叫超級老 味嘅，你知 唔知？ 好，繼續傾偈，繼續傾偈。聽日 可以再 咩偈 啊？ 阿張群嚟埋聽啊，喂，唔好 彈 琴先啦。 咩偈啊？ 坐低啦，嗱呢個。 君上你身。 張群喺度彈緊琴。 我聽唔到啊！好嘥我啲口水啊！ 知你個碗布喺邊啊？冇得幫你洗碗啊！ 幫手拎嘢。 啊，好，等陣。 阿仔， 拎嘢拎嘢。 你手乾唔乾淨啊？ 等陣，好乾淨。等陣。